21:07零七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9月6号星期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一转眼过来，都已经9月6号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YouTube 的同名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就是这首叫做《Light My Way》，点亮我的路。 好的，用大牌歌星的一首歌曲哈，来开启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也希望满满的五天，一天中倒数3小时中的2小时的陪伴，能够让各位的状态能够有所提升。这个提升呢，并不是说让你兴奋到要起床来再干点什么呀，而是让你能够把白天时光里放不下的都放下。 是，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哈，基本上每个主持人亮相的时候都要说今天的天气是雨过天晴。 对，特别特别的，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不白下，不给你白下这场 晨雨，不白下一回、 哎、对，我肯定是给你有补偿，你不要以为我这一从昨天阴天然后一直阴到今天早上不给你好脸，其实是马上就给你一个彩虹天。 对，这也属于初秋哈，常常会遇到的好天气。新的一周以这样的蓝天白云啊，秋高气爽的状态开始呢，也预示着这一周呢大家会有很好的一个运势哈。 对， 好吧，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聊天室呢也开放了，大家如果愿意边听边聊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说好的暖文章冷笑话，冷笑话 冷笑话，那么 到底要不要讲冷笑话？还有就是叶谦的才艺表演啊，弹吉他都会答应大家，一切的一切哈、啊、都如常的开始了。 好， 刚才那首歌呢可能距离我们有点太远了，那我带来一首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歌曲，虽然他唱着夏日晚风，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的状态还真的有点很舒服的夏末的感觉哈， 哎，感觉真不错。 放纵每个夏天，与你惬意的互动，勾住你的眉眼，感受你给的温柔，有你陪在身边，吹夏日的晚风。心里跟我去兜风，开了电瓶只需要那几分钟，你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告诉我说你想要躺在海边壁咚咚，希望看你灿烂的天真，心里此刻正在泛滥的天真，我的 baby 善良是天生，让我放在谷底做你浪漫的先生，不要害怕没说瞎话，穿上婚纱让我陪你玩过家家，为你埋下我的情话，这场游戏不会结束到老眼昏花，你的耐想被你疼爱，我的爱永远为你存在，怎么办好像无法的离开，我爱上了你，这让我心潮澎湃。 放纵每个夏天，与你惬意的互动，抖抖你的眉眼，感受你给的温柔，有你陪在身边，吹夏日的晚风。Oh. 春来秋冬，悄悄地进入你的梦想，我是周公，不再是偷偷想要与你沟通，把甜言蜜语藏在风中放到抽空、yeah、请你乖乖在我怀里待着，给你的爱就像热天的 fire， 每一刻在你身边就是爱河，把你双手交给我，你不用再去猜测， 海浪沐浴着阳光，你我慵懒的沙滩上，随手空气色转着，有 少你给的温柔，有你陪在身边，吹夏日的晚风。 Oh my girl， 的，夏日晚风啊、有一点这个赶紧要播一播和大家听，因为马上可能就要到秋日的晚风了哈， 就没有夏日晚风了。 对，也算是抓住这种感觉，与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新的一周开始呢，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有人说当下哈，对于生活的三大标配，就是如果你希望生活的过得好一点呢，会有三大标配、 哦、 它和三种稳定有关系。你知道哪三种稳定吗？ 说来听听。 你猜一下。 家庭稳定，婚姻稳定，是不是健康稳定啊？ 也没错哈、啊、但是有一点太具体了啊、 哦、 展开的太具体了啊。 好家伙， 我们谈到的这个稳定啊，是指三生活的三大标配的稳定、啊、工作稳定 啊，这是一个 关系稳定 啊，这个我刚才没说到、嗯、 就是其实你刚才说那些就是关系嘛， 对对对， 家庭关系的稳定， 对对对， 第三个就是快乐稳定。 快乐稳定很难弄哦，哎，你怎么可能让快乐一直稳定的 保证你呢？不，他的意思是你有习惯性能够带给你快乐的事情 啊， 这就是你快乐稳定的源泉。 还真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就是如期而至的去执行自己喜欢的这项项目，让你快乐的项目，你反倒会很沮丧或者说很恼火啊，这个就是不必要的，要提醒大家。你比如说， 嗯、 我习惯于跟人约了每周末去一个活动，啊，这然后呢，他是给我的每周的最好的放松心情的一个快乐的稳定的东西。可是因为玩着玩着，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人凑不齐啊，或者是又怎么怎么样啊，就因为这样或那样，没能就每个周末都能去干这事儿。相反，这个人反倒不高兴了，这就不行，这就不是快乐稳定性质。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如果说想快乐稳定的话，它一定不是只有一件事能让你快乐 啊。那 就像我们说要三角形，对吧？它才是稳定的。 对， 也是可以引申到人的快乐，至少有三样事情能够让你快乐 啊、哦。 好吧，或者是你有两组三角形的快乐，你这样呢才能支撑起这个快乐稳定这一块。于是乎，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话题当中就写到了三大稳定：工作稳定、关系稳定、快乐稳定。您都稳吗？啊，就是哪方面觉得好像不行，拿捏不好啊？这三种稳定都拿捏住了吗？ 那么您每天晚上九点钟开始打开收音机播到 FM97.4 是不是一种稳定的快乐呢？尽量吧。 别说哈、啊，刚才有位朋友说，我觉得其他的快乐我不敢说，但是每天听男左女右真的是很稳定的。这是牧童遥指杏花村0716，这名字就透露着对节目深深的爱。 感谢。 He took his coat from the hook and his scarf and his hat, and he put down the key and said, I won't be needing that. And he turned and smiled as if that explained it all. And he walked down the hall and he opened the door and said, Of course, I'll call. Oh, why do I bring you All you give me back is pain. 这首歌呢是来自 Dido，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不是黑马，叫做黑鸟 Black Bird， 黑鸟鸟。 嘿，我就知道你要是不说这一趴哈，你绝对不是男左女右当了14年之久的老嘉宾、 不说黑鸟鸟的嘉宾不是一个好极的弹唱者， 这是你的标签啊、你就擅长在这个环节当中把你的这个小特色甩出来。 我喜欢这么说， 你怕大家忘了你？ 不是，我感觉 就是 小时候可能说惯了双音字了，然后长大了有一些字就改不过来。 就是， 就比如说现在我儿子老是跟我一撒娇就是可爱爱，我说可爱 叠字嘛， 我说可爱就可爱吧，还可爱爱。 这就是你小朋友他们喜欢把一件事情说的让你印象深刻， 是 对吧？成年人可能就讲究一个利落，不要拖泥带水，包括我们俩的对话。我常常在想哈，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究竟是喜欢我们真的像生活里大家那样对话，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然之间哎呀想不起来怎么说了，或者说我们之间也有一些并不精彩的对话。 生活里其实我有的时候说话都含糊其辞，都说不清楚，我就诚心的就给拐过去了。 但这样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在这里一字一句的字斟句酌的去跟人说， 这是在工作， 对， 不是你跟楼门口的大爷大妈在聊天， 可不是。 还有呢，你今天到我们电台来，在这个收发室里哈，已经被其他行业的小伙伴 那兢兢业业 的工作态度震撼了。 对，底下有一个小伙新调来的，然后呢，每次呢他基本上是属于捧哏大师那类级别的，我在底下，他第一眼见着哦，老朋友又来了， 叶谦老师。 哎，我说啊，韩丽下来了吗？刚才下过来接过我吗？他说啊，那位美丽的姑娘今天还没有出现。一句一句 的，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你也知道，要有那个图像对比，就是说那个扫脸的那个仪器对比是不是本人、我把身份证交给他，然后一扫，我还正在揉眼睛的时候就比对成功了。我就特别惊讶，我说哎呦，咱们现在这机器质量真是，我这正揉着眼睛呢，这个眼眉部分就比对成功了。小伙子紧接着说啊，成功的人他怎么都会成功的。您就算戴着口罩也能成功。 对，就是任何的行业里哈，我们做的时间长了，大概都会有一些倦怠感，甚至有些时候自己呢也会发现自己的这种瓶颈区特别的多 是 啊，一动不动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突破感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你的岗位上有没有真的享受其中，或者说你愿意把你的工作的感觉，或者说服务的状态再提升一点？ 是是，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没有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他可以找到存在感的。 对， 对吧？行行业业都可以找到强烈的存在感。 他是真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可能是他也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他是那种我本来就是 苦中作乐， 对，我就在这个位置了，我干一行了，我起码我就先爱这一行，然后我再去找下一个再更高的阶梯。这个是这个态度，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嘛，是吧？ 就像今天晚上我们探讨的三大稳定哈，你想工作稳定这块，如果你工作的状态以及你的不可或缺性越来越强的话，它一定会稳定啊。 对呀、那小伙子有两天没来，我跟韩丽还 想他了。 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 做城市中都能够在你的岗位里发光发热，不要觉得自己渺小，其实你的力量非常的大哟。 对， 嗯， 非常大。刚才就是我们说的那位小伙，他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他那几天没有出现，我跟韩丽都在担心，哎呀， 他不会不干 了吧？对，这么好玩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小人才，这个确实是人，你也不能挡着人家就是更高的那种出路哈。但是你会很，就是很遗憾，哎呀，身边又失去了一个有趣的 灵魂， 就是很遗憾。但是你也是祝福他会往更高的地方走，因为他确实还是很有才那个小孩。 对，其实行行业业哈，用心的，并且能够其实举一反三的那样的工作人员，他都会被他的服务人啊，被服务的人得到认可，然后从而他自身也会得到提拔。 是， 请相信你的付出不会是不被别人看到的。 对， 或者说你要有点耐心啊，不要一下子付出就要一下子收获，很多时候呢是要慢慢来的。21:27，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呢就先到这里。 好， 第二时段预告一下哈，爱听叶谦弹吉他的朋友啊，您做好准备了。 说您爱听听，不爱听您也得听。 话说不爱听的朋友，想着暖文章和冷笑话的朋友呢，下个时段您就可以去刷牙洗脸呢、去打电话呀，等等等等。 对， 反正你记得第三时段回来就可以了，好吗？一会儿见喽。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Listen to One， 听《浪潮》。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国潮有新范，来村威享受购物新乐趣。即日起，村威店逢五六日会员享百货类商品折上八折优惠，龙德店、大成路店现有折扣基础再满200减40，快来吧！更多惊喜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6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第二时段呢，我们答应大家了，会增加，哎， 我这是啥？ 不要早，不要这么早登场啊！哎哎，还没有到你呢啊， 还能放首歌、哎、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啊！ 哎。 我们要让一位歌手为你暖一下场， 好好， 你也找一下感觉。 嗯， 星期一的晚上听叶谦弹吉他，如果感觉好的话，想跟他打个招呼的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在这里等你。 She called and said she wanted to see me. I said yeah that's fine baby drop on by. I figured I could make it better. Just like every other time we had this fight.Of all the kind of over it could have been, I never would have bet on this. I was thinking she would come over, stay over, wake up, hungover, still head over heels for me.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we could talk over, drink over, then it would be over, back to how it used to be. No, but it's the kind when the sheets get colder.She don't need no shoulder to cry on. She's gone. She ain't pulling over. It's just over. When she left the kitchen, she left no questions. Except where in the world did I go wrong? And it don't matter where she's headed. She's gone.No, but it's the kind where the sheets get turning over, like the life she's starting over. Without me, I was thinking she would come over, stay over, wake up hungover, still head over heels for me.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we could talk over, drink over, then it would be over, back to how it used to be. No, but it's the kind when the sheets get colder, and she don't need no shoulder to cry on. She's gone, she ain't pulling over, it's just over. It's just over. Yeah, it's just over. It's just over. 21:34，我们下面来欢迎一下朝阳区的叶谦。 朝阳区了， 哎，你不是吗？ 其实我是，哎，这朝阳区就比我那个区大一点了啊。东城区是一个最小的老区 啊。你是东城区的？ 嗯，很小的。 好的，我们重复一下哈，不好意思，报错了。下面欢迎东城区的叶谦。 Sometimes I feel like my only friend is the city I live in, the city of angels. Lonely as I am, together we cry. I drive home on one street, cause house is my company. I walk through here, cause she only friend. She sees my dear and she kiss me when and I never worry, now that is a lie. I don't have a wanna feel, I got deep that dead. Take me to the best sun blow, take me all the way. I don't wanna wanna feel, like got deep that dead. Take me to the place I love, take me all the way. Yeah. 聊天室里很多的掌声哈，我来代表大家表达一下，真的叶谦，你唱英文歌哈，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哈，如此这般的和你唱彩铃， 哎呦， 那么的不同。 这歌 一度我们都以为你无法诠释如此深情的歌曲。 这歌不太好弄，因为这是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 Under the Bridge， 也是当年他凭这首歌获得了大奖的一首歌，叫《大桥之下》。为什么不好弄呢？是因为 不，你弄得特别好。 我唱的要是圆满呢，吉他就弹不圆满；要是吉他想弹圆满点呢，就得来一个真的唱得更好的人配。因为他当年你也知道，这个小吉他是分开跟他弹的，然后那个是唱归唱，吉他归吉他。你要是吉他一边弹着那种滋味，一边这么唱，不太好。 这不是吉他大赛 哦， 这也不是业余歌手大奖赛。 那 这是一个， 那好多了。 大家在夜晚哈，就刚好有个朋友到来，就像你说你跟那些音乐圈的老哥们儿们聚会一样，对吧？都是认可你的人，没有人是因此而挑你毛病。 是， 觉得他弹不好了，他以后就别给我当嘉宾了。 刚才我 这 盯着这词儿啊，盯着，为什么中间有点散黄呢？是因为你这屏幕忽然。这屏幕忽然变平板了，我赶紧去扶鼠标。 没有，我刚刚还特别的就是鼓掌嘛，要营造出真的是现场的感觉，已经很好了。我相信你会更好。 好，明天再准备。 这个夏天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哈，小伙伴们提示，明天就是24节气的白露了。 白露， 我们听。 刘瑞琦的翻唱。 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每周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像细雨却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非常著名的歌曲《黄昏》，一晃已经21年了。如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1993年的刘瑞琦他演唱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刘瑞琦这种很温润、很舒服的女声。 是，女声是翻唱版是吗？ 是的， 翻唱了一个其他原来是男声版的一首歌曲。 这件事瞒着你吗？ 这件事瞒不住我了 啊！人家在这个群里都讨论开了。 21年前。周传雄、小刚唱过之后，陈慧琳后来也翻唱过。我觉得黄昏它是属于在这个日落以后天黑以前特别短的一点时间，就那段时间里哈，春夏秋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秋季哈，我觉得秋季的黄昏是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内心的那种落寞啊，就像我们说伤春悲秋，就是到黄昏，秋天黄昏的时候，悲秋的感觉特别强烈。 你老觉得这一年就要过去，而且紧接着要迎来的其实是严寒，所以你会悲秋吗？ 对，那个调调哈，马上可能就要扬起来了。那我们希望透过音乐的温暖，还有这座城市啊，你所在的城市里那些可以让你觉得有希望、有爱的力量的事物，能够让你打破这种黄昏的秋天的落寞。 是， 所以我带来这首刘瑞琦的《黄昏》，尤其是哈，今年不小心失恋的朋友。咱们可千万不要在秋天啊即将到来的时候，尤其是明天 这个白露过后哈，其实这两天我们已经感觉到一场小秋雨一场寒了。 对啊，今天早上你要不穿厚点，哈家伙， 哎，你要是此刻还穿着 T 恤的话，那我只能说火力很旺啊啊！但是不建议大家现在还穿那么薄了哈， 而且 早晚很凉。 对，而且你这个季节你就算再小心咳咳，你的爱情失去也不是因为你谨小慎微而不失去，你就你的健康忽然抱恙啊，就是感冒了着凉了，你就也不是，其实你再小心再小心，有的人身体弱也会在这个季节会抱恙，所以大家都要怎么说呢，你不小心也得小心啊，小心都不一定使得万年船，更别说不小心了。 我觉得你还是唱歌好听，就是唱英文歌特别好听。此番话言外之意， 我放英文歌也好听啊。来， 言外之意就是感情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说清楚。 嗯， 如果你觉得痛苦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很好的和自己相处，痛苦过后你就绝地啊反击，一下子活了起来，那你给自己一段痛苦的短时间，这是 OK 的， 可以， 也不要强迫自己说我不能痛苦啊，痛苦显得我很懦弱，其实也不用那样，那骨子里的东西谁能掩饰得住呢？ 小心小心再小心。Adele 的歌声我特别不想过早的拉下去让你，因为这确实听起来很过瘾，这首歌也是想再多听会儿。 I'll be waiting 来自 Adele， 就剩21秒了，我拉得早吗？ 是其实你不拉它也快完了， 就是啊，的确哈，声音辨识度非常高的 Adele。今天晚上我们在聊天室中呢播出一个话题，就是对于生活哈，我们觉得会过得很好，生活很状态很棒的三大标配啊，就是一定要有三种稳定性的东西， 哎， 那就是工作稳定， 是 关系稳定， 是 快乐稳定。 嗯， 然后也问问各位听友们都稳不稳呢， 都稳不稳定 怎么样啊。有啊，一些小伙伴说还好吧，总是对这个工作稳定这事儿呢不敢说准，谁能说几年以后呢。其实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它是你当下的感觉，对吧、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个世界上一切最稳定的是什么，没有最，其实都是你当下的感悟。你感觉你现在你在这个岗位中，你得到的是没有动荡的，对吗？只要你觉得没有动荡，它其实就是相对稳定的了嘛。 是， 就包括叶谦，对吧？你看做老嘉宾已经做了14年之久了， 连嘉宾都这么稳定，你说我这工作能不稳定？ 哎，你说他会觉得，哎呀，我当嘉宾不保啊，会不会哪天来点年轻的男左们啊？他也不会。其实就像我们常说的，鸟儿在枝头上，他从来不害怕这个树枝会折断 啊， 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翅膀。 哎呦， 就是他能够飞翔。 你再说一遍，以后我就这么回答别人。 不是，我真 太失意了，太失意了、 你也注意到我，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看稿子啊或怎么样哈、我这都是刻在心里的， 是 刻在脑子里的。 那个美好的字句都在你的脑海里、 不，因为他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 是， 就是你想一想啊，我们老说什么叫稳定啊，怎么才叫做自己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抢走？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好、 本事， 没 健康，对吧？ 对，没得挑，真的，就我记住那句话了啊！ 鸟 站在 树枝上， 大树杈子上，然后 对他为啥不怕那大树杈子？ 不怕咔呲一声崩了弦儿， 不怕这个电闪雷鸣， 就是因为自己能扑棱、 就因为他有翅膀， 对， 他能够飞翔， 对， 他知道降落不是他的命运，而飞翔才是他的命运。 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诗，就是说有一种鸟，是不是叫知更鸟啊？ 对， 永远不能降落。它降落的那一次，也就是它再也飞不起来的，就是死亡的那最后降落。 对，节目中呢，其实这么多年来读了很多暖文章哈，但是可能忘也就忘得差不多了。但有一些很重要的，也许你想不开的时候，你想一想它真的会告诉你，我们皆有希望。对吧？今天我再给你说两句啊。 哎，您说。 这件事情你得注意一下啊。 好。 今天有两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已经很棒了。 这是说我呢。 不，大家 啊， 正在听着我那1000来个听友、 对对对，说大家呢。 二，都会过去的。记住这两句话，你今天晚上大概就不会为之前脑海里还在左右啊，还在纠结的一些事情。你就轻轻地把它放到那里了，你已经很棒了，都会过去的。 真的很励志。 还有呢，你要记住，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这就叫幸福啊。有多少人真的做不到呢？你已经打败了全国96%的人了。干嘛？ 这回该我给你鼓掌。 续很久。 你猜到啦，这首歌叫《那一刻心动》。全新的一周啊，星期一的晚上，男左女右呢选择了一些很乐观很美好的歌曲啊，你也听到了哈，都是给人这种注满力量的歌。你得相信，虽然说音乐不能完全的救我们于生活的具体的困难，但是它一定是会帮我们度过一些难过的坎儿。 是，要么你就是太幸福了，幸福过头了，你可以听点伤春悲秋的歌曲啊，找找那个咂摸咂摸那个滋味。 像陈默，他就特别喜欢听那种极其苦的歌， 但是其实他很幸福的了。 对，他喜欢就是好像综合一下吧。 就像韩立有的时候经常说，我说我怀疑你这个人幸福指数是不是有点超标了，你为什么老愿意听那些恐怖的，看那些恐怖的、 啊、是的、 我说可能是小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吧，我倒也是确实挺幸福，但是也没超标啊就是蛮疯狂的那种喜欢啊。 这就是每个人个性中的东西哈。好吧，只要你在你的世界中能够保持这个快乐的稳定这一块的那些爱好以及你习惯去做的事情，就是你有你的小角落啊，你的快乐充电器啊，你知道在哪里， 对 对吧，这个很重要。这个之所以说三大标配的稳定，首先工作稳定，它是能够让你起码能养活自己， 嗯， 对吧，我们说衣食住行你能养活自己， 稳定感。 对，第二呢，这个关系稳定，这中间有很多关系了哈，你和家人的关系啊，你和你的同事的关系啊，你和周围的同学啊，邻里啊，还有一些爱人啊，爱人的关系， 还有一些爱人 不是、哦、不是， 这说了实话了他都 我说的是大家、哦、有的是恋人嘛、哦、有的是已经变成了夫妻两个人。我刚才在想，这其实是也是家人关系了。 是啊， 不能说是恋爱关系。 你一旦这个关系不稳定了，你其实你 全都稳定都完蛋了。 其实你还有什么？你工作也就不可能稳定，因为你在这个同事关系上也不稳定了，你工作能稳定得了吗？你想 想，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说你所有的关系都要具备，对吧？ 是。 你看我们啊、这种单身人士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颠沛流离哈。 争取稳定吧。哦， 不不不， 尽力稳定。 算了算了，这个不稳定造成了我们很大的快乐。 对，其实你要是多添一项呢，就多一项可能不稳定的因素。你这么想就是 精力有限。 对 啊，或者说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值得你去想耗费所有精力去开始这段关系的人啊，这个都不用去着急啊。 是。 21:58了，我们得转个身了，要着急到22:00去，因为第三时段会和你分享暖文章和冷笑话。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你们的每一个入场人数在后台都会有记载，我也会看到究竟我们会不会每天晚上有个能让我们定制收音机的人数呢？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它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Thank you. 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6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来吧，你的第二个才艺， 你已经很棒了，你们已经很棒， 一切都会过去的， 就你姐姐也很棒，你姐姐韩美， 我跟姐姐 吃了今天吃啊吃的。比较简朴啊，跟他的这个夫君啊，也就是我弟弟也去吃晚饭，吃了一碗酱油拌饭，你知道吗？这个酱油拌饭他一边吃吧，他一边就跟叶旭就叨咕，他说：“我小时候吧也是这样吃，就觉得特别满足，你知道吗，老公？但是现在嘛，就没有以前那种。”满足感了，这真是奇怪啊！然后叶旭说：“啊，嗨，那现在生活水平咱都普遍提高了，而且那种饥饿感，就是四处找吃的，那小时候翻点零食也能特香的那种感觉，当然就少了。”你姐立刻翻脸了：“啊，呸！一点不懂我，还是人家老公的，我告诉你，就是不够吃。”紧接着他又盛了一碗。 香了，吃的啊，真是，祝他好胃口吧，啊，祝他好胃口。你也应该跟你姐姐学学，要不然你永远也胖不起来。 我都101斤了， 你那差得远。好，该你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真正的自律就是叫醒你自己。生活中有一些人做事三分钟热度，明知道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儿，坚持几天就没了兴趣，没了动力，也没了坚持下去的耐心，非常渴望变好，真正去做事，要么因为太难而拖延，要么因为太苦而偷懒，晚上想着各种改变，早上醒来还是一成不变，时刻都为了自己的现状和未来而焦虑，甚至时刻都想着做出点成绩，但真的去行动时又总是左顾右盼的选择了放弃。许多时刻我们总以为自律的人生很难，但最后才发现不自律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烦恼和痛苦。一个人做到自律需要付出汗水，需要战胜困难，也需要不断去挑战和突破自己。自律和不自律都得吃苦，但前者吃的苦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而不自律吃的苦则会让一个人的人生走向越来越无助且无奈的边缘。人为什么要做到自律？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一个人想要变好，首先要学会自律。网上曾有一个问题说，我们每天自律认真学习，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因为你总得给自己选择一种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你总要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某种意义，你总得告诉你自己，我得做点什么。其实自律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管得住自己。如果决定每天早起，真正叫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闹钟，是他心中的梦想以及想要做的事儿。如果决定每天读书，那么真正让一个人抽出空来的不是工作很闲无事可干事，而是他那颗渴望上进的心。许多时刻我们并不需要找太多外在的推力去束缚自己或者去鞭策自己，自律的本质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儿，过怎样的一生，从而努力去做到和实现。没有人可以逼你自律，能逼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去奋斗、去坚持，而是渴望变好的心还不够强烈，下的决心还不够大。永远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更不要拿没空没时间去敷衍搪塞。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自律更公平的事儿。每天锻炼一小时跟每天躺着不动一小时，也许短时间内看不出任何不同， 但时间长了，一个人的身材和身体素质会不断拉开差距。每天早起一小时，跟每天赖床一小时，也许看起来也没多做几件事儿，但日子久了以后，获得的是更大的成长和进步。每天读书一小时，跟玩手机一小时，也许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哪怕只坚持一年半载，一个人的谈吐、气质和思维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当你不再坚持时，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你希望成为的样子？如果不是，请记得叫醒自己，不要再拖延，不要再懈怠，更不要装无所谓。做到自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至少你在争取自己渴望的人生。 还好吗？别贪财，无情梦碎的回声里，请振作去成为你从未正视的自己。看人们随波去，也总有谁坚定不移。当选择有同感，才算过完莽撞年纪。我们都被迫成长，在这样的深夜里，生活它从不言语。我就说给我自己，年少被困于最宏大的意义，是时候来解决眼下的问题。别停在关于亲爱的反复里，这一生总会有几次最痛彻的失去。路还长，别沉溺自爱的人先被抱起。当别离无所到来的也愿你珍惜。我们都被迫成长，在这样的深夜里，生活它从不言语。我就说给我自己，年少被困于最宏大的意义，是时候来解决眼下的问题。 来自理想三旬的陈鸿宇带来的最新专辑当中的夜谈几句啊，邀你夜谈几句。 这个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啊。 嗯哼， 哎，所以你到苏西夜谈， 所以你到电台来当老嘉宾了啊。但是你可不是几句啊， 那可两个小时嘛，尽量少说 话。你可没少说呀， 尽量少说。 你还没少谈啊。总之呢，这首歌以及暖文章，在全新的一周呢，都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个真理啊，就是人要学会自律。 对。 对，虽然现在你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律的境界，但是这样的文章会一次次提醒你啊，要点脸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也在跟自己讲，我哪方面做的不够好，自己这一周继续的完善它 啊。当然了，你遇见这种事就完善它，不要刻意的去 不， 在运动这件事情上是一定得刻意的。 好家伙，这自己 你答应一天一定要动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你就一定要动， 自己去找着动。 对，就是你想这个迅速燃脂啊，你必须有5分钟啊，这个不管是速走啊、速跑啊、什么上楼梯啊，反正你要有5分钟 啊 持续的这样的燃脂啊，它才能够真正的形成身体的记忆， 也是不容易啊。 对，我觉得其实在运动自律这块呢，我做的不够好啊，可能以前因为自己觉得不够，体重还 OK 哈，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现在呢，毕竟人到中年，体重3位数了啊，就是你希望自己的状态更好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自律起来。刚才文中所提到的一点，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其实人不自律，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有多难，而是你渴望变好的心有没有那么强烈。对不对？ 能不能持之以恒呢？还对你当时有，然后你说你今天爬了5层，爬了18层，明天你下周你还愿意这么就持之以恒吗？你想想自己， 这个就是要形成一个我们说的习惯嘛，你得把这个自律它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就像听广播的大家说好了，咱们就到23点啊，或者是我们就听到22点， 哎， 那就火速关收音机睡觉。 对， 因为白天时光里，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到这个听听 FM 上找回放，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而且听回放也算男左女右的 KPI。 是，都算数的。 对，我觉得不要牺牲你的睡眠时间和你的宝贵的晚间生活哈，来苦苦的守着一档节目啊。当然这份痴心我们是非常感动的，但陪伴了快15年了，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的听友都会过得越来越好。 是，所以啊，你们所有的烦恼都应该跨过去。我祝愿大家所有的烦恼都像下面这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唱的经典老歌一样，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等你跨过了这个坎儿，一切都会变好的，超好，爆好，无敌好。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ll around, oh, just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场音乐会，十年，2004年，时隔今年是2021年了， 七年， 时隔十七年， 七年， 时隔七年啊，它是2004年的一场音乐会， 2004年啊，那十七年， 零四年十几年的一场音乐会吧，然后届时那个时候 ，Gavin Kell 应该已经是65岁了。Simon 那个时候是64岁，那这两人可能是就是差1岁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想，他清澈的嗓音还是那么的清澈，柔美的嗓音还是那么柔美，然后最后要顶上去的时候，还老哥俩还得一起唱，一起往上顶，真是很令人佩服，很令人敬重。 Okay, 两个老艺术家。 对，你刚刚说到这个2004年哈， 对， 一下子拉回到那么久远的那个时候。我不由得也想到下面这首歌，就是每到天气开始凉一点的时候，其实秋意浓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它。它也是一首在2000几年的歌曲，相当的久远。可能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来说，顺子这个名字， 顺子 都会觉得这是谁啊 ？What 啊？胡？ 又会出现那个孙燕姿事故，对，冷门歌手事件吗？ 但这首歌你可以去品一下哈，看看能不能打动你的心。听完它，我们第40段继续男左女右。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 雪飞金乌 人外点线，别无所求，看那春夏被偷走，我心中意难平，奈何不用饮下这杯誓言酒，但如何翻云覆雨，放手为云，他被天地间高永生安定过今天，酿个亭亭长城流溪流个清翠湖，西守山野反思行，我行至天涯间，天生中一剑除密布，血染大场不怕黄泉路，原理做本难古化魂灵安享惊奇过天颜， 来吧，走，举起来！ 可以啊！ 你听遥遥的古代回忆，我和遥遥晚霞上河里，你望迢迢岁月人如意，我盼朗朗星空又安定。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全新的一周，周一，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他，22:31:4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星期一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都在这里。 嗯，既然已经到了第四时段哈，之前谈到的工作稳定、关系稳定、快乐稳定， 对 这三件事情。是不是某一件中的哈，发现这个稳定指数提升了，比如说快乐稳定这事儿， 是 听听音乐其实会让你得到一些快乐的哈。 一个人总比这一生，就是说你老说你应该会样乐器哈，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你如果不会乐器不要紧，不会识谱不要紧，你起码要能在音乐中找到快乐，就是说你能听进去，你能跟音乐连线，你能真的喜欢上一种，就是你可以在里边就变成畅游，就畅想，就音乐响起来你可以完全欣赏在其中，这个就够了。 对，你得是一个能够找到美啊、有一定的 接受美的能力的人啊，音乐中的美，音乐中的给你人生带来的那些快乐的东西， 对， 你不要放弃。 Melody Gado 为大家献上优美的歌曲。 Lisboa From our farmer's arms to liberty Paper lanterns Falling embers and quiet canters Sing of soulTwilight amber of your alleyways Paint the air of evening oh so well And strolls upon the river bank Suggests this history left to tell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 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在等着谁？忘了你的我，忘了我的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会立刻猜到谁？ 老狼？ 谁？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谁》啊，来自创作者小柯和老狼，他们共同呢又把它拿回来唱。 是， 而且这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哈，也是在几年前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晚上呢，又和你重温一下。其实每到开学季的时候，这种校园民谣的类型的歌手，总会被我们又再次想起啊。 对， 比如说老狼的声音。就永远都是带着那么浓浓的校园气， 哎，就一把木吉他， 嗯， 是绝配的这种嗓音。 哎，你也有木吉他？ 我嗓音是是绝绝配，就没有东西能配。 你适合唱多毛黎斯他们国家的歌曲， 哦， 对吧？ 适合唱那边的歌， 对，可能你的音色更加吻合。 这个没办法， 好歹你还能唱一个。 这个是你还真是你喜欢什么，你从小听什么吧，你对什么唱起来就可能会更有些感觉。 嗯，好吧，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已经走到了22:41啊。今天晚上的生活稳定，关系稳定， 对， 快乐稳定这件事情啊，我们来读读。有听友写的小作文，这位叫听广播长大的猫，在聊天室中已经是两道杠的听友。他说工作呀是个私企，而且是新换的工作，感觉呢工作是不稳定的，新工作很累啊，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加速适应。最近呢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我挺喜欢今天晚上这个话题的。 Thank you 你们啊，能帮我治愈，谢谢你们。哎， 大家一起共同治愈。 嗯，这个说到初来乍到哈，都会遇到许多的问题，能够一下子如鱼得水的新人非常之少。 除非你是被聘请过去为 CEO 的，那都不一定能如鱼得水，那你也得跟底下的人磨合。 而且听他的口气是刚刚走向社会哈，并不是说在其他地儿已经是有了工作经验的。我们这个对一个环境或者是对一个工作 的自信是来自于你有没有这个行业的经验， 还有你后来所做出的成绩， 嗯， 一点一点累积出来。 对，看你的架势目前是初来乍到啊， 嗯， 但是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的经历丰富啊，你的学习的心是非常强烈的， 是， 还有就是你能够吸纳，你现在像海绵一样，你能吸纳的东西特别的多， 嗯， 你肯定跟四五十岁的人，像我等人士哈，不太一样。 我们成功的例子靠回忆，你成功的例子靠以后努力哈。 对，这个是你的优势所在。 对， 然后也希望通过你的努力哈，扎扎实实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如果你总觉得这个地儿它不适合你，它只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啊，不管是内容啊、方式啊，它不对啊，它不适合我。其实你相反是狭隘了， 是啊， 因为任何地方其实都有它一套的比较规律性的东西， 就是考验新人体系。 对，我们说试用期的三个月也好，或者说你经过了试用期的前三年也好，它都不见得说你一下子可以拥有到你所有想要的一切。 对， 重点是像竹子那样啊，竹子定律记得吧，前四年没怎么长， 是 再扎根啊。 你要是有竞争对手呢，就更难扎根哈，就是他要占你地盘，吸你养分啊。但是呢， 吃你的肉，扒你的皮。 对，还好还好。现在呢，你我听你这个意思，好像是你初来乍到，而且那个岗位呢，还是你可以继续往前努力的。嗯， 竹子用了四年的时间，仅仅长了三厘米，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狂成长。 是啊， 仅仅用六周的时间就长到了十五米。其实在前面四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做人做事亦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有多少人没有熬过那三厘米？请你相信，你是可以熬过的人。不，你这前奏这么悠远，这么长吗？ 莎拉布莱曼配合着你这么励志的这个朗文，多么的好啊！ 我这还有很多呢。 先听歌，然后咱们再慢慢的说哈。 老叶， 怎么样？能睡着的，能在这种歌里睡着的，那都不是一般人。 太飘渺了哈、这是他的音乐的特点。 是， 但是在这个深夜里哈，听到他还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梦游的感觉。 嗯，我倒是挺喜欢莎拉布莱曼这个人，我不是说他的所有的歌曲我都喜欢，他所有歌曲，因为也有确实也有像你说的，就太过飘逸，太过这个有点飘逸到诡异，那个也可能也不是。但是莎拉布莱曼，你看他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他就感觉他能让我感觉到，就是他是西方的邓丽君那种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长相特别的讨人喜。嗯，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手的长相。 偶尔才发现夜已深，偶尔会对着自己问，这份爱究竟有多沉。也许是眼角的泪痕，也许是正重的早晨，隐藏在思绪最深处，假装不再听闻。其实我怎舍得这难得的缘分，那瞬间有一份感动，却是一发生说否认，一道道悲喜的伤痕，音乐总在提醒，那美好的瞬间穿越时空界限，让爱永恒。 哇，你还别说，韩立啊，在莎拉布莱曼后面配了这么一个男生的艺术歌曲，还两个人还真配，真搭配啊。 对，来自高亢清澈的嗓音，林志炫他演唱的《瞬间永恒》， 是很文艺，很艺术歌曲啊。 对，就是这两种声音在一起呢，会把我们的整个思绪哈带到一个比较跳脱出来吧，可以说你眼前的小烦恼呢一下子在高处哈就变得渺小了很多。这也是在睡前呢希望你能够比较松弛很治愈的歌声。说到这里呢，看一下时间，抬头看一下时间，已经是22:53了。 是， 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就要到这里了。关于我们说的这个生活中三大标配的关系啊，希望在本周，咱先不说上周、上个月、去年，咱就希望下面这一周啊，你都有所进步， 对， 好不好？不管是工作稳定性的提升，还是关系稳定性的提升，以及快乐稳定性的提升，都有进步就好。 我们一定要进步， 对，哪方面 稳稳的能拿捏好，就多加力气啊。哪方面弱一点呢？咱们也找到这个问题所在，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好不好？ 对于自己的强项能先达到的，弱项一时半会儿达不到的，在心里先过一过，然后呢，一点一点往前走。 这很像是就是体操里面的全能项目哈， 是， 就每个运动员他就算再稳定，但他有的项目可能是他的强项， 他肯定要 有的他就要可能那个难度系数啊就降了很多了。 是， 这三大标配中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你都有自己强的那部分和弱的部分，你只要综合好了，你这三大标配你也拿捏住了， 绝对没问题的。 好了，今天晚上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在聊天室中的小伙伴，让男左女右的牌面哈、依然是棒棒的， 很厉害。 对，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追求这个点赞的数字哈，因为它代表的是大家很奋力很用力的在听节目，会有点劳累。 对， 白天时光里点一点可能还是挺提神的， 又费手又费眼的，是吧？ 在我们这档节目中哈，没有那个必要了啊，我们把它看得淡淡的。真的希望是你觉得哇，这首歌太赞了，这主持人说的话太对了。 哎呦嚯，扇上嘴巴了都！这棒成啥？ 非常自然而又本能的哈，不用追求这种一个人整了好几万的这种感觉了哈。 是， 来吧，明天晚上的10点继续， 继续 早来一小时，能听多两小时啊！明晚9点继续我们的。男左女右，晚安。 晚安。 I told you I'm no goodie, I'm a baddie. Hooray and hallelujah, you had it coming to you. Think you're funny, goody, huh? Goody, goody for him. Goody, goody for me. Goody, goody for you. And I hope you're satisfied, you rascal, you. That's real cheeky, Tony. Someone who set you back on your heels. So what? Goody, goody. So you met someone and now you know how it feels. I was confused, goody, goody. You know? So you gave him your heart too, just as I gave mine to you. And he broke it in little pieces. I know. Now how do you do? So you lie awake just singing the blues all night. Yeah, all night. All goody, night goody. Long. So you think that love's a barrel of dynamite. Yeah, so what? Sometimes. Hooray and hallelujah, you had it coming to you. Stop laughing. Goody, goody for him. Goody, goody for me. I'm not a goody, I'm a baddie. Your love has been denied. You've been taken for a ride. What are you happy and now? And I hope you're satisfied, you rascal, you. Yeah, I'll be fine. Just stop singing that song.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浪潮，浪潮！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